外面小圣，不小为足。不止一段经文，就是聪明理性的第三科，叫做智则迷情。咁啊，迷情啊，系指嗰啲凡夫同埋全教嘅三圣人，都系迷于呢个万法为心，心即万法。咁啊，因为尊者问啊，佢话地水火风点解系不相灵灭？咁啊，呢种完全咧系属于呢个众生嘅之变。咁啊，若是话是七大如用无碍啊，七大法一一周遍佛界，咁啊属于咧系佛嘅之变，系佛呢个亲证亲闻亲见，所以佛咧就责其所问系不当啊。咁话如何者，就属于呢个心杂之词。佢话世间就系指呢个三草嘅世间，咁啊三有众生咧就系指欲有、色有、无色有，咁啊即是咧就三界，所谓色界、欲界、无色界，咁啊通指咧三界嘅众生，就合出世间就声闻缘觉。咁啊，何以名为佢哋出世间呢？就因为佢修正有效，断咗呢个烦恼障啊，咁啊再不受呢个生死，所以就名为叫做出世间。咁啊，十唔三啊，三界众生系迷此原理啊，咁啊，即使系声闻缘觉，亦都迷止个圆融妙理，咁啊乃至藏通别三教个菩萨啦，咁啊亦都咧系迷止个圆理。咁啊，但点解就唔说呢个菩萨啦？咁啊，佢单说呢个声闻缘觉咧？咁啊，就因为菩萨呢个法执啊，就系来得轻。咁啊，声闻缘觉个法执咧，就系来得重，所以就单系举出啊，所谓出世间嘅声闻缘觉而责备之。佢话以所知心，嗱咁啊，所知心咧就系所了结、所分别嘅心。咁啊，三界众生所知心就系指前个七种色。咁若是话声闻缘觉未曾得到呢个无分别智啊，咁啊就见有呢个生死可了，见有涅槃可证啊，咁啊亦都系个所知心，但是系呢个妄想情虑啊，属于呢个第八色嘅相俗相。咁啊，叫做所知心。咁啊，七作如来咁无上菩提啊，咁啊，如来就系能证之人。咁啊，无上菩提就属于呢个所证之法。咁啊，由无上菩提咪属于能证啊。咁啊，三如来藏就系为所证。咁啊，以呢个十字菩提咁啊，正空如来座；以方便智菩提就系正不空如来座。咁啊，又以呢个真正菩提就正空不空如来座。咁啊，此个三如来座就系佛嘅境界啊。咁啊，除佛之外，可以讲啦，系无有知者。咁啊，现在佛话，咁啊，一切嘅众生啊，咁啊，以呢个所知心嚟到测度嘅如来无上菩提，全是啊 是这个妄想情侣。那么若是说佛以妙明不合不争方合义来状，若是以这个所知心去察觉佛的境界呢，就好似一个人呢以这个手来到个触摸这个虚空一样，是无法子呢是触摸得到啊，而是徒劳辛苦。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凡夫以共这个出世间的声闻缘觉，以这个所知心分别心去察觉这个如来的无相菩提啊，那么是无法子呢是察觉得到的。他用世的语言是入佛之见啊，那么佛果菩提是属于所谓言语道断，是心行处灭，但是佛为着利益众生故，所以于这个无言无说事之中就是方便说事，但是众生不了这个言外之旨，他于这个言说音声之中妄起分别，所以就不能够证入佛思之见啦。所以为用世语言入佛思见啦，是唔可以的。就譬如琴瑟空后琵琶，佢虽有妙音，若无妙旨，就终不能发啦。此就立一个譬如，咁啊令呢个难解嘅妙理啊，都成为呢是容易解。那琴就是乐器之中呢是最优雅的，那么相传呢就是由这个伏羲氏所造成，那么初时是有25弦，那么后来就改为15弦，那么用这个铜木而成的，就有3尺长，是有3分的损益，损呢就是凹入去的，益呢就是突出来，它的形状呢好像个葫芦一样。那么瑟呢亦是乐器之一种，就是有10条弦。那么空之共喉有这个和空喉，有这个竖空喉，那么相传呢在这个唐太宗去攻打日本的时候，那么他路经这个八济国而得知，所以亦都名为叫做八济琴啊。那么琵琶亦是乐器之一，那么他用的时候推出的就叫做琵啊，若是说向下的呢就叫做琶。那么以上这个琴瑟空喉琵琶虽有妙音，都若无妙旨，终不能发啊！咁啊，说明此等嘅乐器，咁啊，佢本身就有好好嘅妙音。咁啊，呢啲乐器虽然佢本身有好好嘅妙音啊，但系若无妙旨，呢、这个妙音系无从发生啊！佢话若无妙旨，就终不能发。那咁啊，妙旨咧就是发于呢个手指，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10个手指嘅。那咁啊，手指就无所谓嘅就妙与共不妙，就是由于啊呢一个人佢特别对嗰啲乐器咧弹呢个时候咧，咁啊弹得咧系好微妙，等于话佢啲手指弹得啊系好纯熟。所以學成啊，咁啊彈之時咧，佢就彈出啦呢個好好嘅微妙音聲，所以我哋叫佢做為咧係妙指，就佢呢個手指咧係善於彈呢個琵琶同埋呢個琴瑟、呢個胸喉種種樂器啊，令佢發出呢個好嘅音聲， 所以就叫他做苗子。那咁咪有苗子就先至可以发苗音啊。咁咪如果冇呢个苗子咧，咁呢个苗音就不能发啦。咁啊，所以始终个琴瑟胸喉琵琶，就譬如呢个七大上啊，呢个苗音就譬如呢个宝国真心，呢个苗子咧。就是譬如这个妙修，妙音在这个音乐之中，在这个乐器之中，但是我们见不到啊，亦都是说每一种乐器都有它本身呢那种的妙音的，但是这个乐器那些妙音那些音声呢，它在这个乐器里面我们就看不到的。咁就譬如呢个真心啊，在呢个五音身中，我哋未曾咧系亲自见到。嗱，咁啊妙音虽然系有，咁如果冇呢个妙子啊，咁啊呢个妙音就冇法子咧系发得出嚟。咁啊一定要有呢个妙子，咁啊然后咧。先至可以发呢个妙音，就譬如我哋真心虽然系本具啊，咁啊人人都有，系个个都验证。咁啊，若是话你冇呢个妙修啊，咁啊我哋呢个真性就冇法子能够显示。咁啊，必定要有呢妙修，咁啊然后先至显示呢个真性。咁啊，原则我哋点样啊，先至叫做妙修咧？咁啊，根据本经啦，我哋首先要问佛开示，咁啊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咁啊悟得呢个圆三谛理啊，咁啊悟后而起呢个妙三观行之修，咁啊由修妙三观门之力。断见知尘三无明啊，三烦恼，咁啊，然后先至显发啊，呢个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得成佛道，自受用系常乐我净啊，而他受用呢，就系利益众生，系无有徒增，呢啲咁嘅妙用。如果证得自己呢个法身理体啊，系完全由呢个妙修咧而显发嘅，所以法有妙修，所以能证妙体而发挥呢个妙用。我哋众生啊，因为冇呢个妙修，咁啊，即使有呢个真正嘅理体啊，咁啊，亦都不能。发生这个妙用啊，就好似这个乐器里面虽然是有这个微妙的音声，但是若无妙子啊，这个妙音始终就无法子发挥了。各位与与众生都亦复如是啊，就保国真心就各国圆满。那么此四句经文就是合上来的譬如，那么这个宝国真心就是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啊，这个本体这个本性，那么即使啊堕落做一个最微细的矮矮，但是这个宝国真心呢未曾有半点丝毫啊是失了去。那么现在说以众生就是合上文啊，这个琴瑟、琵琶、胸喉，那么宝国真心呢，就是合上来这个妙音，那么妙音无妙子，那么始终呢，就不能够显化呢，但是它始终未曾有失望。只不过冇呢个妙子去弹， 咁我嗰啲妙音咧就冇发而得发出，但系呢个妙音咧依然系在呢个乐器之中啊。咁啊，就譬如我哋众生，虽然系具足呢个本有嘅佛性，但系始终就未曾失啊，只不过要由呢个妙修，然后先至启发。咁啊，即使你未曾有妙修之前，我哋正宗本具嘅佛性啊，始终咧未曾失嘅。不过一定要有呢个妙修，咁啊，然后先至显发而已。所以话要与众生的悦国如是啊，呢个普国一心系各国圆满，但系由于冇妙修，所以不能显发呢个妙性啊！一定要有呢个妙修咧，先至能够显示呢个各国圆满，呢个普国妙性真心。跟住我案子就海印就发光啊！咁啊，此两句经文就系合佛有妙修，所以个庄严呢个妙性啊，就生起呢个无边嘅妙用，就系合有呢个妙子，咁然后先就可以咧发出呢个妙音。嗱，咁啊，指就系通手脚，即系有手指，咁啊亦都有脚趾啦。咁啊，此经我哋下文佛啦，就用手嚟到摸呢个柯南顶。咁啊，当时普佛世界都六种震动啦。咁未曾如来住世界者，咁啊各有宝光从其顶出，个其光从时于彼世界来地陀林观如来顶，咁就属于咧所谓按手佛。咁就是海印发光啦。嗱，咁啊，在呢个《维摩经》里边，佛曾经咧系讲过，佢话菩萨欲想得到呢个清净国土啊，咁你就当净离心，咁啊随其心净，咁就佛土净啦。所谓清净，佛土亦都净啊。咁啊，当时舍利弗尊者咧就怀疑啦。咁啊，既然心净就佛土净咧，咁啊，现在世尊啊，生在呢个五族恶世娑婆世界，咁啊，响呢个五族娑婆世界中嚟到出世啊。咁啊，既然话明咧系五族啦，咁啊，难道我佛世尊？他因中行菩萨道之时，他这个心意岂不是就不清净吗？所以感到啊，这五族恶世之中来到出世，那么佛呢就当时啊以这个足以按地，那么当时的娑婆世界即刻成为净土啊，庄严都如同极乐世界。咁就係屬於案子啊，係海印發光。嗱，咁啊，海印就係呢個三門嘅名字啊，佢個道理與同佢呢個名字都係出在呢個《花嚴經》。咁啊，佛正得呢個三門，所以一切法皆現於此個三門之中啊。就好似大海能够炳现万象，咁我哋就叫佢为海印嘅发光。佢话雨暂举心就尘炉掀起啊，嗱咁啊众生咁啊举心动念，除非咧你就唔起心动念则已啊，你一起心动念，咁就尘炉掀起啊。咁就合，如果冇呢个妙子，就系、是、不能啊启发呢个妙音一样。咁啊，一定要有呢个妙子，先至可以发呢个妙音。咁就譬如啊，一定要有呢个妙修，然后先得妙证啊。 若是话举心动念，以呢个左意心去测度同埋分别啊，佛个无上菩提，唔单话测度唔到啊，你即使咁起心依一念啊，都系属于分别，所以话尘路就先起啦。咁啊，佛话你枯流罗，咁啊就如啊清净本意，就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咁啊，又如地水火风，点解会圆融而不障碍？呢啲都系属于啦暂时举心啊，咁就尘路依起啊，就系、是、一。总说明无念修就不能发呢个念性啊，咁啊佢呢个过处又何在呢？佢话由不贫透，就无上国度，外面小乘就得小为足，就因为啊你唔贫透呢个无上佛道，不学菩萨广大多闻。不修大菩提行啊，咁就譬如冇呢个妙子，咁你但求自利，你屙尿小性啊，得小为足，所以就不能啊发挥你个本有妙性啦、啊，所以话由不寻求呢个无上国度之故，你一念爱尿呢个小性啊，得。小为足，咁啊，当然就唔能够启发啊！你啲无上菩提不生灭嘅妙性，咁啊，所以一段经文就系属于呢个谈天辟小天文，就系话你暂举心都尘劳天起，咁啊又不勤劳无上国度，你外面小性就不小为足，所以用为佛啊！所呵斥，所以古德就依此一段经文，就系判此经咧，就系为呢个方等时。咁啊，但系富流罗尊者啊，咁啊，佢在法花会上，佛咧就赞佢啊，为内地菩萨行啊，就外言自声闻。咁啊，现在佛。为利益众生故，咁啊疑作呢嘅疑问啊，咁上就属于从明理性呢一大科已经讲完，咁啊又是第四卷第一页广破如如嘅第一科明呢个事理性相本源呢一科咧，咁啊亦都已经咧系解释完。佛夫流罗，以我以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就无二圆满。继而我识遭系无此妄想，久在轮回，今得正性都犹未究竟啊！佢话世尊知妄一切圆灭，独了真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就此论理。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第四卷嘅第一页，叫做《广破如如》嘅第二科，明迷悟因缘嘅无性啊。嗱，迷就系指众生系迷真起妄，系背觉合尘，咁就叫做迷啦。咁啊，悟咧就系、是、说诸佛反妄归真，佢背尘合过，咁啊说佢为叫做悟。咁啊，现在文中话迷，以共悟啊，系不离自心，所谓本无实性啊，所以话叫做迷悟因缘系无性啊，说明迷之与悟。都不离自心，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而家第一科答满词，从经妄因，咁啊富流尊者 咁啊，前文就問佛啦，佢話清淨之言，個雲何嘅佛身，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咧？所以佛就答佢，佢話：富流羅，由於眾生迷真起妄之故，所以有世界眾生與我嘅三種相續啊，次第生起，次第天流。是终于复止。咁后来佛有说啊，佢话此迷嘅无本，正不显空，就系答咧呢个迷啊，本来就系无因嘅。咁现代尊者再问，佢话一切众生啊，系何因有妄自蔽了？所以佛咧就详细答复，说明呢个妄啊。是本来无因，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咧就系、是、问啊，咁啊富流罗喻，咁啊就富流罗问佛啦，咁话我以如来普觉圆明真定妙心啊，就无意圆满，此就系领上文啊，话与宇宙生即亦复如是，普觉真心。就各各都圆满，系领上一段经文。咁我以如来就系、是、我富罗同佛啊，系普觉圆明。咁啊，即是系如如智慧啊，就系、是、我哋当人呢个自性里边嘅心光。咁啊，真妙净心咧，就即是系如如理啊，就系、是、我哋当人咧呢个心体。咁啊！一切众生系本来具足，以个真如妙性，以十方佛所证嘅三不四藏系无二无别，冇乜个唔同啊！所以就话佢就无二圆满，佛经亦系指个理体，众生所迷，咁啊亦系迷指个理体啊！迷之时冇减少丝毫啊！以正德咧，咁啊亦都半点啊增加，所以话无二圆满。但唔同嘅咧，就佛因为亲自正德啊，所以能够大用无边，所以能够按指就海印发光。但系众生迷故，所以话雨暂水深都尘露掀起啊，无论迷。与共悟，虽然是有天渊之别啊，但系呢个妙性是平等，咁啊生佛都是一样啊，所以说为叫做无二圆满。咁啊，如我即高就无此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成都犹未究竟啊，咁啊此就系领会上文。所谓雨暂水深，就趁炉先起。咁啊，点解我哋暂时水深啊？呢个趁炉就先起咧。咁啊，点解佛啊按指即刻就会海印发光咧？就因为佛有妙修，所以大用都难施啊，能够海印发光。但是我们的苦恼众生因为没有这个妙修，欲望都犹在，所以大用就全忍了。那现在由佛的戒勉说，由于不勤求这个无上国度，外面小成得小云足，所以就不能够启发自己这个清净直列的本性。所以说现今以后，我们舍小就向大，先有妙修，然后先至得到这个妙境。如果我们想要妙修，你就先要知妄，你知妄然后先至除妄，妄尽然后先见这个真正显妙用无穷， 所以话而我识遭咁无始妄想啊，得久在轮回，就系话我哋无始而来，因为暂举心勤劳先起，迷真起妄，妄想作孽啊，所以就流转于呢个生死，久在呢个轮回啊，所谓生死不息啊，无时暂止。就是以今生正正的犹未究竟啊，就今生咁啊，再世尊座下，咁啊有因缘亲近佛啊，所谓闻佛说法，咁啊而法修行得证了成阿罗汉果，咁啊佢就名为得到呢个正成啊，得到呢个出世圣人啊，呢、这个小乘嘅阿罗汉果。嗱，咁啊，此种圣人嘅小乘嘅阿罗汉果，如果望于凡夫，咁啊，佢都系自由自在啊。咁啊，因为佢唔再入呢个父母胞胎，咁啊，再不受呢个三界嘅生死。但系此嘅圣果，如果你望于佛啊，咁啊仍然属于呢个权位小乘法，系未得圆满。咁啊一定要成佛，咁啊诸妄永尽啊，独灭真常，大用无方。咁啊自此方明咧，叫做究竟咧系成佛。所以富流罗佢就讲啊，他说我现今就不敢再住于这个小果，不敢再得小为足，从此勇猛精进，必定要以成佛为期，以成佛是为究竟的目的地。但是你想成佛，一定要真修，你想得到真修呢，你就一定先要断网，咁你欲想断网啊，你就必定要思网。所以话世尊思网，佢一切圆灭，独了真相，就敢问如来，一切众生就何因有网，自闭妙明，就受此轮力。咁啊，此一问，虽然系问网，但系目的咧，都仲系想断网。我话世尊，知网嘅一切圆灭就系佛啊，依于呢个正人之法，咁啊修正系究竟圆满，所谓三烦恼已经咧系断尽啦，咁啊圆灭咧，咁啊二种生死，咁啊自己呢个本有真心，咁啊圆满显露出来。所以话独了嘅真相，独了就系属于解脱妙用啊！所谓不可思妙用无方，遍法界能尽未来化道有余者，咁你佢就独了。咁啊，独真咧就系话纯真无妄啊，乃系呢个般若嘅妙智。咁啊，呢種純真無妄嘅波野妙智啊，係一得就永得啊，更無有失，所以佢就獨真。咁啊，獨常咧，常就不生分別，就係屬於我哋呢個法身理體啊，係常住不滅嘅。所以獨了真常咧，就係屬於佛啊呢個三德地藏。嗱，咁啊，佛正知嘅三德地藏，咁啊，即系话话尽理如，所以依诸法中了了如知，就了了如见啦。咁啊，因为佛系个过来人，咁啊，由呢个真修行力而断妄正尽，所以就必定咧就知得呢个妄啊点样会生起嘅。所以富流罗就讲啊，佢话敢问世尊，佢话一切众生都何因有妄？ 的自闭妙明的受子伦力啊，就是说如果别人，咁我富流罗就唔敢问啦。咁如果你勉强问佢，咁恐怕佢答唔出啦，就变成徒劳就无益。但系佛能够一切妄想咧系断尽，咁能够证到呢个独念真常嘅三德四藏啊，所以我咧就敢问佛啊，问一切众生，就话何因有妄啊？咁自闭妙明就受此轮力咧，因为佛咧就系过来人啊，所以我先至敢问。咁如果别人咧，我就唔敢问啦，因为佛啊，久已断尽烦恼，久已得成菩提，咁一系妄想断尽，二种生死已亡啊！二有个本性早已显露，咁所以佛咧系过来人，咁因此咧我就问佛啊，咁一切众生，咁点解有妄想？而仗势自己呢个妙明真性啊，而往受呢个轮回嘅生死痛苦咧？嗱，咁富流罗尊者他如是问佛啊，就是有从几个地方来的。第一，咁上文咧就问佛啊，责备他你话爱咬小乘就得小为足啊，咁因此他就发起呢个大心，咁欲想正大果，咁即系想成佛啦。咁你想正大果，想成佛啊？咁必定要有真修，然后先至可以断妄。嗱，咁你欲想断妄，就要知道呢个妄因啊。咁你想知道点解会有妄，你就只有问佛。嗱，第二就系问佛答，所谓三种相六啊，世界众生业果，呢三种相六点解会有呢？就是由于一念不觉而唤起这个无明，那么辗转而有这个六粗之相啊，所以世界如果众生这个三种相续的过患都是不离一念的不觉，不离一念的迷，那么这个不觉与不迷啊，就是属于这个无明。咁我哋欲想断呢个迷，断呢个无明啊，你一定要知道呢个无明系点样嘅，然后先至可以断灭。所以富流罗尊者就要问佛啦。咁第三咧，咁佛上来开始阿难讲，佢话若不识依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咁等于话一定要知呢个心目所在，先至可以降伏。就好似善于用丁者，咁先要知道察所在啊。咁然后一举发动咧，咁将呢个察头，咁一次过将佢咧系铲平。所以要问佛呢个无明根本是点样有的？若是我哋知得呢个无明根本啊，系彻底虚妄，咁啊，然后先至咧可以灭妄。咁啊，第四下文佛同阿难讲啊，佢话以修菩提，若不怎强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啊！佢话思想不增都云何降伏，取而来为呢？所以就先要知道呢个无明根本，咁啊，然后咧先至可以降伏。个佛告富流罗：个耳衰就随而，个疑惑就未尽，及与世间现前之事，今复问语。个耳起不闻，失罗城中。 在引入达多不依神焦的异镜照面，个外镜中头个眉目可见啊，亲隔几头就不见面目，以为痴妹的无状狂走，个依依云何？此人个何因啊？个无故的狂走呢？富流来言，是人心狂，就更无他故。咁啊，此一段经文啊，就系答满词，从经往因第二方，名为叫做答。那问就系在富流来，咁啊答呢就系在依佛嘅慈悲答事啦。咁啊又分为两方，现在初一方名往本无因。咁啊，始终呢个妄咧，就系、是、指最初一念不觉嘅无明。咁我哋叫佢做妄。嗱，咁啊，此妄咧系无所因嘅。此个妄咧，唔系因为有，亦都唔系因唔有啊。嗱，咁啊，如果你话呢个妄系因为呢个迷而有嘅，咁啊，未迷嘅时候。这个迷就应该有其根本啊，那么现在呢，经在迷之时，后迷都尚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妄就不是因这个迷有，但是此妄亦都不是因真有啊，那么如果说因真有，那么真能够生妄啊，那么一切诸法咁啊，亦都應該係要生妄啊！當然係冇咁嘅道理啦。所以現今佛成佛之後，一定就永成，一定就永定啊！從此唔會再生起呢個妄想情慮。所以妄呢就唔係因真而有啊！咁啊，證明呢個妄本來。就是无因，咁啊，此妄本无因科咧，又分为三科。现在初一科咧就立喻啊，咁啊乜嘢叫做立喻咧？就系、是、立一种譬如嚟到显示呢个妄本啊无因嘅道理，即系话点解系妄本无因咧？所以用个譬如中咧，能够显示呢个佛法，证明啊妄。本来就无因，我佛高富流罗，咁啊问系由于富流罗，所以佛告嘅对象啊，咁啊亦系富流罗啦。咁啊以衰就随疑啊，咁啊随乜嘢嘅疑惑呢？因为将来富流罗问，佢话清净本然，都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咁啊佛就答啊，由于一念迷。真起妄之故，而有世界众生业果的三种相续。咁啊，指的三种相续啊，既是迷而真有啦，你好透彻了解呢种道理咯。咁样就除灭啊，呢个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呢种嘅疑惑啦。咁啊，叫做咧如须嘅垂话。嗱，咁啊，衰者咧就系未足之时，所以话啲疑惑就未尽啦。但系你富流罗虽然系知得人迷真起妄，有啊世界众生业果呢三种相续，但系你唔知道啊一念嘅迷情之妄本来系空寂啊。咁啊，由于你唔能够彻底了解。一念无明之妄啊，系本性空故，所以就叫做疑惑未尽啊，即系未曾透彻明白。咁啊，一念无明所起之妄啊，咁啊，此妄咧系彻底清净啊，此妄咧本来空寂，系不可。咁你呢种道理未曾明白，以为有妄可得啊？所以叫做疑惑是未尽